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曾经啊，我在这 有一份爱情 就摆在我的面前、我极度想珍惜，有时候强求都来不了，对不对？就比如说一个动物园养一种动物，想要产崽，老不成功，哎，你看看。 对，但是所以这个东西嘛，就是一切随缘啊、 我曾经带着小周去过这个、这个兴隆，有很多白虎、白老虎很多。今天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白虎首次产崽， 哇，恭喜恭喜！ 好棒好棒， 小老虎， 小老虎啊！ 是的，2018年4月12日，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白虎兽舍中。传来喜讯， 好事了、 人家生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虎泰德成功诞下了小白虎苏洛，这都已经是四月份的事儿了， 名儿真的非常洋气了、 对，现在已经是出月子了， 这个泰德这位母虎啊，首次生产妈妈哈、 妈妈、 精神是极度紧张焦虑的，饲养人员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呢，积极采取了人工干预，成功从生命线上保住了一只白色的小公虎啊， 哇， 就是我们的苏洛哈、降空之后2天当中，小虎苏洛一直在育幼恒温的这个暖箱当中接受着育婴师们啊、真的非常专业、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细心照料 啊哈、 有读诗的 啊， 有唱歌的， 诗的 为你读诗， 诗和远方是吗？ 对对对，有读诗的，有饲养的，有喂食的、对，有唱美声的、 对对对， 给苏洛烦的目前苏洛呢、通过人工育幼得以健康的存活了， 是的，小白虎终于是非常健康了啊！ 睫毛弯弯。 萌宝幼儿园由于小白虎苏洛的到来，新增了小小跟班， 你看看 小小班 是不是， 在母亲节期间呢，与前几个月出生的小松熊、小狮子、这些小伙伴一起等待小朋友的到来。 真好。 五一假期期间，安全卫士鹰鳌啊，这个有一个叫做 Snowbird 先生、还有羊驼丁丁帅哥和其他大班的小伙伴也将秀出微妙的身姿与游客互动合影， 多有爱的画面哈、 是啊， 好多小动物在一起啊。 是的，小狮子、小熊和小老虎，他们不会打架吗？ 我当班长，我当。苏洛眨了眨眼睛，还是我来吧啊，是吧？除了与动物萌宝们见面之外，游客还可以在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区发现很多未曾相识的动物小伙伴，哎， 是的， 新鲜哈， 非常的新鲜。北京野生动物园拥有国内最大的森林自驾游览区， 是 占地面积1200余亩，10公里路线，7大动物展区，展出动物种类60余种，800余头只。那大家呢可以自驾车随心畅游，也能够乘坐小火车轻松一探丛林的奥秘， 真棒。 动物生活在原生态自然的环境当中，形成独特的动物与自然景观。对，360度全程安全无障碍观赏哦。那只要你别下车。对，游客可以全程领略到从亚洲到非洲，从草原到高原的最原始、最真实、最自然的动物栖息环境，尽情享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野趣盎然。 我们有这么多动物，我们有非常好的观赏路线。 对， 负责人再出来说几句吧。 啊，负责人说，我来讲几句啊， 不充几句 啊。你说。 2018年园区对自驾游览区进行景观升级调整。我们新增了什么？金丝猴。哎，南方的朋友啊， 金丝猴， 金毛羚牛，水豚 啊， 非洲白犀牛啊，等4种珍稀动物展区，提升游客的参观热度。你看， 是的，是的，你看新增的动物呢，大家也是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就可以去观赏一下 金丝猴。 金丝猴，你别说我。 哎呦。第二条啊、哎呦，现在这个出游小高峰啊，都有一个主题和情感的 啊，对对对，这不是昨天刚刚是过完母亲节嘛， 是的， 温情。 但是我也看到一张图片，说是这个母亲节之前大家都在照片啊。第二天妈妈依然待在自己的房间当中哈、其实这个每天要保持联络，才是一个儿女应尽的孝道哈、 对， 不要老这一 天，昨 天 我就特别的，其实有一点点愧疚，因为昨天我妈妈还在干活，她在擦地，我在床上躺着。对，这样 不 好。对，妈妈。我说妈妈，我帮你擦吧。我妈说你起来吧。 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哈。温情经济掀起了后我们出游的小高峰。 是的， 真的是温情了啊。 刚刚过去的周末催热了康乃馨。 哎你 啊、不是催热了温情经济。 花店。 对，花店。 温情经济，对不对、 是的， 送点小礼物给妈妈嘛。 是的，是的。不是刷的那个小礼物啊，不是666， 真的是 真的小礼物， 有花的。 对，

对啊， 对啊， 猫科动物嘛， 是的，都是差不多的嘛。 是的，是的，嗯，该试点区指在是有用的维护和康复东北虎豹野生的种群， 嗯， 完成其安稳的繁衍生息， 嗯， 有用处理东北虎豹维护与当地开展之间的矛盾， 嗯， 完成人与天然调和共生，这很重要，因为 对对对， 动物有它栖息的地方，我们有时候会不经意连涉足它的区域，因为它有什么有些区域点， 野生的，你比如说像野生的东北虎豹这些，你看家里就是。农村嘛，东北农村那种， 是 就是养点鸡啊、鸭呀、啊、鹅、 嗯， 还有这种家畜。 嗯、 那东北虎它饿了，它可能就要吃你一头牛。有的时候它真的是， 对对对。 但其实那村民也很不容易啊，这都是花钱养的。 对，我们是要去实现经济收入的哈。 是的，但是所以说东北虎，因为它是保护动物，大家还是不能伤害它。 没错，希望大家一定要是以自己的行为保护生态平衡哈、 嗯。 我们中国有一大国宝。 那必须提到它。 大国宝又大潘的。 嗯，大胖的 大熊猫长得永远是那种睡不醒的、嗯、 啊，那么萌，是不是 黑眼圈，对不对？ 对， 大熊猫国家公园在哪里可以去看一看呢？ 嗯，大熊猫国家公园体系试点，它这个其实它涉及到四川、甘肃和陕西三个省、 哦、三省、哦、 当然四川占的最多啊，占了74%。对，哎呀、嗯，另外两个省扎心了， 嗯，扎心了。 对，这个国家公园试点区加强了大熊猫栖息地廊道的建造、 哦、 连通彼此阻隔的栖息地，完成了阻隔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经过这个建造空中廊道啊，还有地下隧道这种方式，为大熊猫及其他动物通行提供了方便。 都有地下隧道， 对，人家大熊猫都走地下了， 对， 避免地上堵车。 是是是，这些国家公园排名不分先后， 嗯、 我国的南部、西南、北部，反正都有分布哈。 对， 就是我们老说去一个省啊，老去他的，比如说省会去玩一玩， 嗯， 然后呢，其实我们的国家公园就摆在我们的眼前，一般国家公园都离城市不是很近，因为要驾车到这些地方， 对， 还满足了自驾的乐趣、嗯、对不对？ 是的， 否则非常有意义哈。 对， 不管国家公园到底个什么概念，最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大概的意思哈。 好， 国家公园是指这个国家呀、 嗯、 为了保护一个和多个典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哦、 为生态旅游、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提供场所而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 嗯、 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区，刚刚以上全部符合、 嗯、对对对， 对不对？国家公园是以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和适度旅游开发为基本的策略， 嗯， 通过较小范围的适度开发实现大范围的有效保护，这也很符合。 对对对， 既排除与保护目标相抵触的开发利用方式，达到了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目的的同时，又为公众提供了像旅游、科研、教育、娱乐的机会和场所，是一种能够合理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关系的行之有效保护和管理模式。 是的，你比如说吧，像这个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公园就是1872年美国的黄石公园、哦、 现在依然屹立不倒、啊、 是的、 嗯、 其实这个国家公园的概念包括国家森林公园在内，那国家公园有像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还有国家地质公园等等。对，你说其实咱们国家真的是地质地貌非常的多样，就多样性非常的强，而且幅员辽阔，有北方、南方、东部、西部，那真的是，你不论是森林资源，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生态物种，都是差别很大的。 对 对，然后呢，不同的国家公园，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就突然间有一种感慨，就小的时候呢，我们去公园哈，啊，这所谓的一些景区，那个树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你感觉那个山都是秃的。对，它没有这种让你觉得很美观的一种感受，就感觉好像是给我的感觉公园哦，不过如此。但是现在当你再去比如说森林公园，比如说你那个休闲步道，哪怕是我们城市的一些市属公园，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个环境简直是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质的提升。 哎呀，你们这年轻人啊，没有我遛弯遛得多、嗯、 啊！是， 我发表一下我的感慨 啊！你是上小区隔离带看的，是不是 啊？我翻过去的、啊。然后我就想说呀，随着城市建设的稳步提升，隔离带一些建造啊，什么步道的增设、 嗯、啊， 小区呢这个周围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是， 嗯，就是我们周边就很满意了。作为我这个老年人呀， 对， 我很满意哈。但是如果真是我放飞到大自然当中，像国家森林公园这种级别当中啊。 啊、 我真的我就不想回来了 啊！是，那你可不嘛、嗯、你想我们天天捐在一个地方，突然间把你打开了牢笼 牢